多的疑惑，祈祷答案快点揭晓，再飘一不定就要变糟糕。问我，我想不到答案，为难该怎么才不少，继续求你让自己委屈，或是应该给你一点教训。每三天就要为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中国娃娃带出的中小东路，王力宏带出的头版摇滚，蔡健雅带出的一分钟追悔。

作演技，全没见地，却被你抱起，谈笑都极致美，应彼知己，虽有灯光很美，总照射眼睛，而我不愿宿命，心里早认定，他们藏感情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延长空气淡化免年纪，垂头干地把险些断气，难免成肉泥，我便已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魅力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自恋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想再拍，留住戏力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免换剧，垂头讲对白险些断气，难练成肉女，我便已安息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似练比例，留住戏力换角色，全部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手脚便体现出色，为何新闻是这么有力，难寻觅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退席， 走吧，走吧，哦哦，又是一声惊

究竟，他天天重复说 OK， 他不是无所谓，也不是不后悔，不知他心里想着谁。哦，你小心翼翼，不被别人谁准备抛弃谁？来吧，今夜疯狂的大舞会，整夜整晚跳你都不会累。再也没有谁想要命令谁，再也没有谁需要服从谁。

咖啡店， 昨夜 你已经说过了再见， 对面 空位一张无人来填，试着把视线拉得很远，最后的咖啡店。 爱曾